白与美与梦，梦里面寻找倩影放纵，朦胧月色吸引心窝转动，梦内人泛起潮红，害怕如梦影花间时变空，害怕如梦醒一刻感惶恐，徐徐落花透入星星远晚，犹若流水轻轻碰，落花深处埋着一个梦，悠悠寂寂看似如梦，流水背后也装下一个梦，叹叹息息淡淡潮空，为了谁窒息飘出空气中，为了谁幻想心居港寒宫，像我未懂将心轻轻抚弄，谁明了这隐隐痛，醒一刻感惶恐，徐徐落花透入星星远晚，犹若流水轻轻碰，落花深处埋着一个梦，悠悠寂寂看似如梦，流水背后也装下一个梦，叹叹息息淡淡潮空，为了谁窒息飘出空气中，为了谁幻想心居港寒宫，像我未懂将心轻轻抚弄，谁明了这隐隐痛，像我未懂将心轻轻抚弄，谁明了这隐隐痛。